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老车。 我最近沉迷在一款游戏里无法自拔，就是把一水劈成小鲜肉的游戏里无法自拔。 哦， 就是 现在不有那种一键修图吗？ 一键修图就是我觉得不够好， 就是不够真实，是吗？ 对， 就是修图的最高境界是不是把一款人修到完全看不出来被修过了？ 对，就是修成另外一个人。 哦，那我觉得你把易水老师修成小鲜肉这件事儿，那就是一个悖论，你还不如一键修图，直接把它修成蛇精啊！ 这真的是，就谁要是，我好想把它发出来，我怕易水打我。 这样吧，那个我们今天互动量看个多少吧？ 你别这样。 如果互动量超过50000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张易水老师的小鲜肉照片 不用50000。2万就行。 我听说这个现在很多， 你说好了啊！ 我跟你说，现在好多的听众都很喜欢看我们相爱相杀，这听我们每次互相吐槽。 你说好了啊！你说的2万，我说的50000， 嗯， 那行，这账就记在老车头上了啊！今天互动量过2万， 一档节目主持人也没火，嘉宾那个老车也没火，嘉宾主持也没火，主编火了，这什么鬼？ 领导火了不正常吗？来啊，微信搜索好友地方， 我就喜欢你这种悄无声。的拍马屁，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啊，我们定期会更新一些好玩的东西，当然也会送一些小纪念品。今天呢，今天我真的是建议大家看一张这个小鲜肉的照片。 天哪，我努力点，我再给大家 P 帅一点。 我天哪，我跟你讲，特别搞笑啊，然后特别逗啊，好吧，今天互动量争取超过2万啊，老车你说的，我们发一水老师照片。 哎， 我们以这个互动量截图为证。 水哥有节目为证啊，这事儿真不赖我。 对，都是老车干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八卦一下本周的车市新闻，来关注一个非常帅气的好用的专利。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用，就是以下物品捕捉设备， 就是掉在凳子底下这个东西很稠，那么怎么办呢？丰田研发了一组这样的装置，然后在美国的专利局现在正在申请。 嗯， 它是有什么？它是一个平板和四周有一些滑道，比如说咱们正常这个滑道吧，装进去之后啪，它就顶在两边那个，就是比如左边就顶在门板这边，右边就顶到那个咱们手套箱的那个板上了。 嗯， 前面呢可能长一点，就是像咱们那个放在咱凳子下边，它从凳子上滑就进去了。 嗯， 然后后边好像不用有吧，后边就接起 不是 后座掉东西是吧？反正四个板，它是滑道，比如咱东西掉下去之后，那滑道会通过这个轨道的力量嘣就掉在这个它准备好的那个板子上面。 那你说要掉到滑道接缝里面？ 不会，它那个滑道我看了一个大概那个图啊，就非常奇怪，因为专利图画的非常， 你既然能看懂，你也蛮奇怪的， 非常草率。它那个是带弧度的，就像比如说有点像什么呢，就一个板旁边有几个撅起来的这样的塑料板， 嗯， 它滑就直接是滑到那个板上，它不存在卡的那个中间那个地儿 啊， 所以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比如手机啊、钥匙掉进去，就直接可以拿走。 女生有的时候啊，会有一些比较小件的化妆品， 啊、 比如说是那个小的什么修眉刀啊、眉笔 啊， 小细管的口红啊。 你们开车 的 时候都做什么？我想问问。 我们在副驾驶的时候，可能坐的时候可多了。 很显然不是开车，是坐车。 啊，老车你一般 我开车的时候也需要，红绿灯的时候可以补妆啊。 老车，你一般在车里容易掉什么？ 掉钱，掉油卡。 掉，我想想掉过什么？ 那应该卡掉的比较多。 对，掉过卡 啊、 嗯，掉过卡，然后再就是掉过钥匙。可能是因为兜比较浅， 对， 他一下滑出来了。 我跟你讲，之前有个兄弟媒体的哥们儿，一辆试驾车，车钥匙掉在车里边了，然后车能开，也能开走，也能开门，就是找不见钥匙。 守着车守一宿。 你知道他找到后半夜三点，最终才在一个， 好可怜呢、 啊。然后当时就没有辙了，当时都恨不得说找公关公司，不行，你们把我这车放到你们那儿吧。 我还有一次坐一水的车回家，然后那个手机，就是现在手机都比较那个超保啊什么的，就掉到他的手机，掉到他手机上，掉到他的车里面了，掉到副驾的位置上。一水愣是开了一道，那手机响都没听着。一水说还说，哎，这外面的背景音挺好听啊，真的是。然后再够就非常的费劲。 总之啊，我们觉得有了这个装备之后，以后可能会好一点，也希望这个东西能早点量产啊。 对对对，非常实用的一个装置啊。 好，那这个东西先跟大家说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八卦车事新闻。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我要简单生活， 我有力简生活。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持交通银行信用卡在最红星期五加油站或超市消费，单笔满98元秒减5%。活动条件详询买单吧 APP 或官网。 车道福利来喽！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 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啊，这个明年全国要启用新能源专用号牌的全国推广了。 嗯， 那么问题来了，绿白的牌照来了，你换不换？ 要白绿的绿白都行， 哎、啊，都可以。 就是绿加白的牌照，老车知道吧？ 知道。 那新能源号牌是吧？ 很多都上那个特斯拉呀什么的，都是这个。 啊， 嗯， 这个是其实源于是哪儿呢？是就是8月份公安部发布的一个将对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新能源号牌的。这样一个的号召， 就是让大家一看牌就知道你是新能源车，是这意思吧？ 对。然后从11月起呢，当然还会新增加一些城市，因为原来只有北京、上海还有某地有一些地方会有嘛。 嗯。 然后到11月的时候，新增河北保定、吉林长春、福建福州、山东青岛、河南郑州、广东的中山、广西的柳州、重庆和四川的成都，包括云南昆明10个城市来启用这个号牌。 嗯。 然后到2018年上半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城市都可以进行启用。 嗯， 就是11月的时候可能会先启动一些，然后其他所有城市都可以有这种白绿色的号牌了。 嗯， 到时候会把这个新能源的新车进行注册和登记的时候，你再领就得领这种新牌子了。 嗯哼， 啊。 但这个牌子出了，为什么会有人就不选择呢？应该都会选择吧？ 很简单，因为说简单点，北京、上海。很多的那个买新能源车的，就包括很多开特斯拉的车主，你看现在他们还是那个蓝牌子， 对， 嗯， 原来那个牌照，就是，对此前登记的新能源车呢，车主可以结合自身情况，选择使用原号牌或者是换领新号牌。 哎， 对选择继续使用普通汽车号牌的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也将通过信息系统进行区分管理， 啊， 也不影响你这个车主享受新能源汽车交通管理的优惠措施。 你看啊。比如老车拥有一辆 Model X， 对， 然后它的号码是京 A 00P90，你看这 他那个他那车也是 P90 的， 嗯， 哎，他就不想换啊，他就觉得，嗯，是不是啊？ 有个性， 对， 嗯， 他就不想换，然后他就。 那其实这个政策是就是自主选择性还是比较强烈的。 哎，对， 这么一个， 啊， 你说人性化也可以。 就是他你之前你现在选的还没有在全部试点开始之前，你现在选的， 嗯， OK， 你可以保留，可以继续用。 对， 但是从这个 18年上半年。 刚才咱们说了11月起的那10个城市， 嗯， 咱就算从这儿开始你再用就得是新号牌了， 啊，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的节点， 当然了， 嗯，明白了， 嗯， 明白了， 就像现在你可能在大街上还能看到那个时候北京 白色的牌照， 北京不是北京杭州还有几个城市启动过那个个性化号牌，知道吧， 白云那款是吗？还是什么， 就是绿底儿吧，就上面有那个，很多人那时候不都弄出那个就是京 A 什么什么，像 USA 911或者很多就这种个性化号牌的那种， 哦， 就是它只是短短的实行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全都取消 没 有 了。 对， 嗯， 然后反正是这个新号牌出来之后，大家就一定要都知道，然后买新能源车到时候会有这个新号牌来给你上。 嗯， 反正开着这个牌子出去，交警就知道你是新能源车了嘛。 嗯哼， 到时候可能还有新的案子，就是一辆那个普通燃油车冒充新能源车套牌什么的，是吗？ 你不要给人家提供这种犯罪。 新号牌现在，因为我们在上海也都能看得到。 嗯， 确实给你感觉看到这个辆看到这个颜色的号牌，你就知道 鲜亮， 哦，这是一个 新能 源 车， 它是一个低碳的， 嗯， 它是一个相对环保的。 嗯， 那么你像比如说以后它真的是装在了我们自己的车上，跟开出去跟其他也不一样，其实也还挺好的，我觉得。 嗯，咱们问问听众朋友吧，就是如果你有这新能源车，你原来是这个号牌的话，就是普通的号牌，来了新牌照，你换不换？ 嗯 啊，微信可以告诉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换。 嗯， 因为绿色更好看，更与众不同一点。 好吧，好吧，好吧，然后也看看咱们听众朋友意见。另外，大家觉得这个新能源这个号牌好看不好看，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 嗯，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让他们互动吗？ 为什么？ 20000可以看到一水的小鲜肉。 我努力把它 P 再鲜一点啊！ Okay, 真的，我跟你说，我绝对是 P 图界的大侠。 哎，加油，努力啊！以后那个赫尔西那个修一张照片， 嗯， 我们这边官方拍卖能拍到多少，我们上不封顶。 这个，川呢，林川老师啊，是拍照界的老大，嗯，我觉得 他是修吃的比较不错。 川啊，川对，修没用的东西都特好，反正。 嗯，要是修人嘛，还得 差点。对，他拍人还行，他修差点。 好，关于新能源号牌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我们就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车车新闻，等会儿回来。 快车道福利来喽，今天好红包马上开始，亲你准备好了没？参与方法很简单，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然后按住语音按钮大声喊出红包口令即可。本活动可多次参与，一次没喊中千万别气馁，百万红包等着你。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今天的红包口令是速腾 1.2T 省心之选，加油去喊吧。最后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1.2T 速腾让你开的速度快，让你省的心沸腾。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我们回来继续聊这个行业内部的消息啊。 行，也该聊点正经的是吗？ 谁不正经了，我们聊都是正经的。 抓紧互动啊，听众朋友们，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20000就能看到一水的小鲜肉照片了，过 来了。封一个，我们来看，一汽丰田斥40亿建造 RAV4 的混代项目，导入的是 TNGA 的架构。 哎 ，TNGA 架构是什么呢？就翻译过来是那个什么 Toyota New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东西啊？ 你翻译的是啥？ 就是，丰田的全球架构，就有点类似于这个平台化的汽车生产线。 嗯 嗯 嗯。 因为其实要言现在要是说的话，从包括丰田的 TNGA 平台出来之后， 嗯， 那么他们已经宣布将会有12款甚至以上的车型都会在这个平台出现。你看啊，咱就讲丰田系的雅力士、威驰、卡罗拉、逸致、RAV4、普锐斯、K 凯美瑞、汉兰达，然后包括雷克萨斯有一些车型也会通过 TNGA 平台来进行生产。所以说，那么一汽丰田作为咱们属于国内丰田的属于大厂，对吗？ 嗯， 它肯定要引进这个 TNGA 平台，同时可以在这个平台衍生很多车型就出来了。 一样的，其实说到丰田，它叫 TNGA， 这是丰田自己的 啊。 那就像大众的 MQB， 像这个宝马的这个前驱平台，这个叫什么来着？叫 K。 哎呦，你一下把我问， 不好意思，我也给突然间给忘记了。这个就是这个各大厂家，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之上面，它会 UKL。 啊，对对，它会诞生很多很多车型，而且在这个平台上它会实现这种就是资源的一个共享和相互转化，一条生产线上就可能生产出多辆车，那这样的话也能够节省很大的成本。 嗯，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个对比，我们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全新的一个丰田的 2.5 升发动机跟现在的丰田 2.7 升发动机的一个动力对比。 嗯， 现在的2.7升的这个丰田的这个最大功率是120千瓦，但是在使用了全新这个平台之后呢，它是可以达到151千瓦 啊， 多了， 就是那 对，多了31千瓦。你想想， 不是 什么， 是丰田的2.5对2.7， 对啊， 嗯， 就是新的2.5要比原来的现在的2.7要大这么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然后扭矩也有一定提升， 对，丰田现在在做那个自然吸气发动机，还挺也挺努力的。我觉得马自达做自然吸气做的比较深，就是过一段时间马自达可能还会出那个亚燃的汽油机嘛。但是就丰田的在发动机的热传导的效率方面做的依然很牛，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人家还说我还有可以做自然吸气的一个道理啊。 对，所以说这个平台下面，刚才洪程简单介绍几个，像雅力士、威驰。而且前面的那个冠名我们要注意，它都全新一代，就是在这个平台下面衍生出来的这些车全都是全新的一代了，甚至于大到像汉兰达。 哎，你知道让我突然间担心一点什么吗？但我就担心一汽丰田跟广汽丰田他们以后会不会就做全都一样的产品。 不会，我觉得不太会吧。 你看啊，现在卡罗拉北有雷凌，南有，不对，那北有卡罗拉，南有雷凌，然后原来是雅力士，对吧？雅力士是广汽的，然后威驰是一汽的，然后后来呢，雅力士出了个三厢版，威驰出了个两厢版，就一样了。 就是从目前我觉得各大厂家在中国市场的一个布局来看，可能好多都是这种南北有一家，各有一家。 然后， 它这样的话呢，会给消费者一个选择的空间和一个， 所以我在担心嘛， 在渠道方面的优势。 两边开始都用小车在试，都是十几万的。 嗯， 那你明天广丰大家都用了 TNGA 平台之后，广丰说，哎，那我看人家 SUV 做的不错，我们也 TNGA 出来一个来吧。然后那一汽说，哎呀，你们抢我们大人不放的市场，那我能干吗？ 就叫上劲了是吧？ 对，我在那个 TNGA 平台衍生一下 ES 全新产品， 其实 来个亚洲龙。 其实我们不用担心，你看现在、举个大众的例子，那个途观 L 不一直在上汽大众吗？ 嗯， 一汽大众你看它底下没有 SUV， 所以一汽奥迪没被批，不那个上汽奥迪没被批、啊。 我想说的是，不管是哪家大众卖的好，最终的钱还是收入了这个厂家里边。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说 那不对， 广汽丰田跟一汽丰田最终他哪个车被谁拿走或者卖的怎么样，那最终钱还都是在丰田这边。 你啊， 洪程的意思说七兄弟明算账是吗？ 我不考虑，因为给丰田的钱是固定的，广汽和一汽的钱拿的是不一定，这是咱哥俩的事儿，咱俩是亲兄弟。咱俩是国内的两个大厂，我给丰田我不变，你不担心当然了。我担心的是一汽和丰田产品乱了之后，价格战会怎么样，产品做工会怎么样，我担心的是这个，能理解吗，老车？ 应该不会，我觉得这个不用太担心。一个平台下面，我觉得这个丰田作为一个就是上面总控的这个意思，它也应该会有所调整吧。 你可别这么说，当我看到那个威驰和雷凌这一系列的这些车型的转变之后，我觉得其实丰田就有点和稀泥的意思了，就反而说是一汽和 和广汽自己应该如何考虑把自己原有的产品做得更好，有产品力的时候，而不是说去抢对方市场呢？我是这么想的，能理解吗？ 行，那咱拭目以待。 就是天街平台是个好东西。 我以为你俩又要赌咖啡呢，拭目以待，可以可以。 但真是因为现在，哎呦，我不说了，就是因为广汽本来这两年做的也不好，反正哎呀，又说远了。 为什么最后非得捅广汽一刀？ 确实不好啊！你想现在就靠一台汉兰达在吃了这么多年，它还有什么呀？凯美瑞这两年的改款，包括销量也没上来。然后你要说雅力士的话，那么其实挺好的一台小车，我还试驾过，也没见他把它做的多精准。你看，还是卖的最好还是飞度，对吗？ 嗯 ，Polo 卖的也比它强吧？我还能说什么？你自己不上心，谁还能帮你怎么着？所以说，想点有用的，别老整想借道超车，我抢你点市场，我就能多拿点份额，这没劲啊。好，说回来啊，不过天街平台能进到国内是个好事儿。那么以后丰田的车型可能会更新，会更全面。我倒期望那个最新的全新的普锐斯能早点进来，特别漂亮又特别省油实用的一款车。 所以其实我们也挺期待这个平台进来以后他们的一个发展规划的，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新的车型。 要良性，要良啊。 嗯， 好，今天呢车个社的新闻就八卦到这里。另外咱们互动不要停啊，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过了20000之后给大家抛一水老师的小鲜肉照片。 真的，我真觉得好鲜哦。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都爱上我自己的 P2 来，抓紧时间啊，一定要跟我们互动，来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假如你今天没事你就找上门来，反正我不在家，总在街上徘徊，扛着一把吉他，整理转到城外，唱完歌写下来，就去买盘磁带。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啊，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